미안해 더는 널 바라보지 않아 미안해 더는 나 후회하지 않아 다시 널 마주할 그 순간에도 널 사랑하지 않아 말할 수 있어 날 위로하던 네 목소리 더는 그려지지 않아 oh, 함께 쌓았던 추억과 그 많던 말들이 아쉬워서 전하지 못한 말들이 미안해 만난 우리 시작도 처음 고백했던 그 순간들도 다 어제 같은 일인데 누굴 만나 사랑한다는 게 너를 만나 내가 변해간 이렇게 해야만 내가 변할 것 같아 好了，本期的快乐游要和你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晚上八点半到九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京鸡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对自己家的环境满意吗？自己家的东西摆放的是否整齐呢？空间使用的是否合理呢？那么如果大家不满意的话，现在有专业人士来为大家整理家务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如何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整齐，空间运用的更加的合理。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如果你环顾一下你自己的家，那么看到的呢只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把它们进行有效的分类，该扔的扔，好好的摆放一下，让你觉得崩溃的话，可以找别人来帮你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如果你环顾一下你自己的家， If you look around your home and see nothing but clutter, clutter, clutter。 好，那么今天我们学了一个词，表示说家里面特别的乱。我们表示这个乱啊，有一个词非常的形象，叫 clutter, C-L-U-T-T-E-R, clutter。啊，往往表示这个家里面的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哈。那么有的人呢，这个办公室哈，办公环境也特别的凌乱，用这个词 clutter 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词表示乱呢，叫做 mess, M-E-S-S。 那么这个 mess 和 clutter 作为同义词呢，来表示一个环境非常的不理想，非常的不佳，但是呢我们把它进行分类啊，该扔的扔哈，好好的摆放，让你觉得呢自己不可能哈完成的一项任务的话，我们就可以呢找别人来帮忙。 By the idea of sorting。 好，那么首先出现了一个分类这个词 sort, S-O-R-T, 我们加一个 ing。 看到这个词啊，同学们感觉到诶，我学过 sort 表示种类，等同于 kind, 但是呢在今天的这个语境里面，这个 sort是一个动词，表示把东西分类。这词往往会经常出现在像图书馆的哈环境当中。比如说大家看完了这个书呢，放到一个推车上面。那么这个推车呢叫做 sorting trolley, 或者说 sorting cart。它的作用呢是图书管理员过来呢把大家扔在这里面的书呢进行有效的分类，然后呢再摆放到这个书架上面。因此这个小车呢叫做 sorting cart 或 sorting trolley。 另外有些东西呢是否该扔哈，有些呢自己觉得是垃圾，但是呢其实呢还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哈，你没有发现，没有挖掘出来。那么看看该扔的扔，这个扔这个词叫 discarding 哈， discarding, D-I-S-C-A-R-D-I-N-G, and organizing all stuff, 后面有一个是 defeat you, 让你呢感觉到有一种被击败的感觉，你觉得这个事情你完成不了。我们用一个新的词来翻译叫 defeat you。 那么当然大家也觉得用另外一些词来翻译更加舒服一些也是可以的，可以说成 are impossible for you, 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那么今天 defeat you 更加的形象，表示说这些任务呢给你击倒了，给你击败了。 help is at hand,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呢，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帮你一下。我们今天的翻译非常的简单，叫 Help is at hand。 多年来哈，帮别人整理家务在西方是一个职业，现在这个理念啊，在我们中国也渐渐的被接受了。很早以前啊，在国外啊，那么帮别人去料理家务、整理家务呢，已经成为了一个 profession, 成为了一个职业。好，那么看一下整理家务这个词英文的翻译呢，其实跟乱七八糟这个词 clutter 有一定关系，但是呢需要在前面加一个 de, decluttering, decluttering。 de 这个前缀往往是呢对原来的词进行否定，原来 clutter 表示乱，那么 declutter 表示把乱的东西呢给它整理好，所以呢合到一起 decluttering 表示说帮别人整理家务。 has been a profession in the West for years, 在西方已经成为了一个职业了哈 profession, and now the idea is taking hold in China, 那么在中国啊渐渐的被大家所呢接受了。这里面这个接受这个词啊用的是 take hold, 表示呢渐渐的逐渐的他呢抓紧了啊，抓住了这个意思。 那么它转移价呢，可以翻译成被我们渐渐的呢接受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用 accept 这个词来翻译。那么 people in China are accepting the idea of decluttering as profession 也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啊，大家呢可以呢用自己习惯的词和句子结构来翻译呢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句子啊。那么关于整理家务的这一行业啊，我们简单的再了解一下。中国职业呢家务整理协会哈，现在有一个协会了，来帮助大家整理自己的家务，于去年的五月在上海成立。它的会员呢有200多名，其中有三分之一呢正在上海接受培训。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Organizer， 它的英文翻译非常好玩，叫职业的一个安排者。我们知道 organize 作为动词表示安排组织的意思，后面加上了一二呢表示一个安排的人，同时前面加一个 professional， 非常职业的这么一个 organizer。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in May last year， has around 20 members and about a third of them， 三分之一，用的是 a third， 不定冠词 a， 后面加一个 third 表示呢三分之一。那么如果说是三分之二的话呢，把这个 a 去掉变成了一个 two thirds， 同时呢这个 third 这个词后面呢需要加一个复数的形式。 a third of them are undergoing training in Shanghai，接受培训。 undergo 正在呢接受，正在进行的意思。 undergo 直译呢在下面走哈，那么转移一下，正在接受哈，进行某一项什么什么的一个培训或者教育，或者呢或其他的一些经历哈，用这个词 undergo。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啊，很多人有很多好的东西啊，大家的物质呢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仍然啊不快乐。那么该协会的创始人韩义恩说啊，他们不知道如何来规划自己的个人空间，同时不知道生活中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哈，以及呢它的价值。他后面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哈，我们对自己物品的安排体现了我们个人的品味。 Some peopl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things， 哎，很多好的东西， but are still not happy， 东西多了也不高兴。那么他们呢有一些迷失了自己， they are disoriented， 这个词啊，原来是指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迷路了，等同于这个 lost， 迷失了方向。而这里面用 disoriented， 因为这 orient 它表示一个方向，前面加一个 dis 啊，失去了方向感。很多人叫路痴哈，比如说开车呀，看着这个地图也不管用，那么这种人也叫 disoriented when I drive。And do not know meaning and the value of things in their life， 对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物品的价值哈和他们的意义呢不了解，因此啊这些人叫 disoriented。 后面一句话哈，看看如何来翻译，非常的简单，但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呢觉得还有一定难度。我们对自己物品的安排体现了个人的品味，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就是说 our things areWho we are， 非常简单啊，这个词汇量非常的容易。我们的东西 our things are 就是 who we are， 就是我们是谁的这么一个 indication， 一个体现。所以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呢记下了， our things are who we are。 目前啊，该协会啊有大约20名学员，他们有自己的家务整理公司，还有很多人愿意呢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 The association now has about20 trainees running their own agencies 啊，有自己的一个公司哈，这里面的公司用的 agencies， and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others keen to start similar services， 也不短缺哈，用一个双重否定 shortage， shortage 是一个短缺的名词，前面加一个 no shortage， 不短缺 of other people 啊，其他人愿意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数量呢是不缺的哈，不短缺的。Keen to start similar services， 哎，相同的这么一个服务，他们也愿意呢加入到帮别人整理家务的这么一个服务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举一个例子啊，看其中的一个学员哈，有一位女士叫周咪哈，她呢原来是一名营销人员和公关的专家。他曾在呢英国、西班牙和墨西哥生活过，3年前他开始了自己的家务整理业务。 Show me a former marketer and public relations professional who has lived in the UK, Spain and Mexico, set up her own decluttering service. 哎，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家务整理的公司哈 ，cluttering service three years ago。他通过观察发现呢，中国很多家庭啊，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喜欢在家里面存放大量的物品，比如说像油啊、盐啊、酱油啊、肥皂、餐巾纸等等，还有一些旧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以后会有用，但是呢，后来发现存放的箱子啊或一些东西呢，放了十年八年。可能说都给忘了。Chinese family are more likely to keep large amount of oil, salt. 很愿意哈，那么有这么一个趋势哈，有这么可能性啊，叫 are more likely to keep 存放。后面这些物品我们看一下 ，oil, salt 非常简单 ，soap, napkins and old stuff 啊，一些旧的老的东西。那么泛指的用这个 stuff 这个词 S-T-U-F-F 我们原来讲过，如果大家对这个物品啊不能明确究竟是哪些物品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stuff 这个词来表示这个东西。 They are saving for future use， 以后可能会有用哈。大家会看到自己的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哈，你准备把东西扔掉，他说哎，先留下哈，因为呢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呢可能对以后有用处。 They save it for future use。周咪的一位顾客和她的丈夫以及呢四岁的孩子，同时和她的一位老母亲住在上海的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里面。 One of the customers Joel's service live in 60 square meter apartment in Shanghai with her husband, their four-year-old child and her mother. 那么这位顾客啊，他需要呢专业的帮助，因为他的母亲经常呢在家里面囤积东西，他不停地跟他母亲抱怨，说是不要在家里面放太多的东西，但是呢他的母亲不听。顾客呢感觉有些苦恼哈，有些困惑。 The customer asked for professional help because she was tired of 看看英文词 be tired of 已经厌倦了哈 telling her mother not to hoard things in their tiny home。自己的家本来面积不大，60平的这个面积住了这么多的人，的的确确啊没有太多的空间让他存放那些看似以后有用的东西，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用处的这些东西。同时啊，这里面用的一个动词叫 hoard， H-O-A-R-D， hoard， H-O-A-R-D。 那么这个词啊表示说一个人囤积什么东西，囤积粮啊油啊，还有一个词叫 hoard money 啊，一个人特别的爱财啊，把钱呢都囤积起来哈，放到自己的床下枕头下面哈 hoard money。 但是今天用这个 hoard 这个词啊表示说一个人愿意在家里面存放一些老的东西哈，旧的东西，用这个词 hoard。 他的这个顾客为什么说找到了周咪呢，因为他认为啊年纪大的人更容易呢接受别人的陌生人的建议，同时呢如果说专业人士的建议更加合理的话呢，他们愿意去倾听的。 Older people take advice more readily from stranger than from their own children, she said. 因此当家务整理顾问建议扔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他的母亲甚至呢比他更加的坚决，更加的痛快。 My mother even turned out to be more decisive. 这里面词表示一个坚决毫不犹豫的意思 decisive D-E-C-I-S-I-V-E than I was when the organizer suggested throwing something away、非常的坚决。好，那么讲完了今天有关整理家务的这么一个话题，同学们可以自己看一看自己的家，那么哪些空间用得合理，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f you look around your home and see nothing but clutter, clutter, clutter, but the idea of sorting, discarding, and organizing all that stuff defeats you, help is at hand. Decluttering has been a profession in the West for years, and now the idea is taking hold in China.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Organizers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in May last year has around 200 members, and about a third of them are undergoing training in Shanghai. Some peopl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things, but are still not happy. They are disoriented and do not know meaning and the value of the things in their lives. Our things are who we are. The association now has about 20 trainees running their own agencies, and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others keen to start similar services.Zhou Mi, 34, a former marketer and public relations professional who has lived in the UK, Spain, and Mexico, set up her own decluttering service 3 years ago. Chinese families are more likely to keep large amount of oil, salt, sauce, soap, napkins, and old stuff they are saving for future use, she said. One of the customers of Zhou's service lived in a 60 square meter apartment in Shanghai with her husband, their four-year-old child,and her mother. The customer asked for professional help because she was tired of telling her mother not to hoard things in their tiny home. Older people take advice more readily from strangers than from their own children, she said. My mother even turned out to be more decisive than I was when the organizer suggested throwing something away.好，那么接下来的呢，是同学们特别喜欢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Sophie 生气了，非常非常的生气，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那今天呢，这次老师想为大家分享关于一个小女孩的故事。Her name is Sophie， 她的名字啊叫做 Sophie。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hen Sophie Gets Angry, Really, Really Angry by Molly Bang。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 Sophie 生气了，而且非常非常的生气。 Sophie was busy playing when her sister grabbed Gorilla。 那当 Sophie 啊玩得正开心的时候，她的妹妹一把就抓住了大猩猩。该我玩了，姐姐。 No, said Sophie. Yes, said her motherIt is her turn now, Sophie. 那 Sophie 就说呀，不行，不行。可是妈妈却说，行，现在呀，该轮到她玩了。As her sister snatched Gorilla away, Sophie fell over the truck. 那当妹妹用力夺走了大猩猩的时候啊， Sophie 呀，跌倒在卡车上了。Oh, is Sophie ever angry now? 哼。那这一下呀， Sophie 可气极了。 She kicks, she screams, she wants to smash the world to smithereens。 那她又踢又打又尖叫，她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摔掉。 She roars a red, red roar。 那她发出了火红火红的咆哮， Roar。 Sophie is a volcanoReady to explode. And when Sophie gets angry, really, really angry. 那 Sophie 啊，就像是一座要爆发了的大火山一样。 Sophie 生气了，非常非常的生气。 砰砰， She runs and runs until she can't run anymore. 砰的一声，她关上了门，她跑到了门外去。他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的时候。 Then for a little while she cries， 然后他哭了一会儿。 Now she sees the rocks, the trees and ferns, she hears a bird。 他看看石头，看看大树，又看看羊齿草，他听见了鸟叫。She comes to the old beech tree. She climbs. 那 Sophie 呢，来到了老榉树下，她爬了上去。She feels the breeze blow her hair. She watches the water and the waves. 他感觉着微风轻吹着他的头发，他看着河水还有浪花。 The wide world comforts her， 这个广大的世界呀，安慰了他。 Sophie feels better now， she climbs back down。 那现在呢， Sophie 感觉好多了，她爬下了树。 And heads for home， 往家里走。 I'm home， 我回来了。The house is warm and smells good. Everyone is glad she's home. 屋子里面暖暖的，有扑鼻的香味。看到了 Sophie 回来之后呢，每个人呢都非常的高兴。Everything's back together again. 现在一家人呢又在一起了。And Sophie isn't angry anymore. 而且啊， Sophie 呢也不再生气了。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那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生气是正常的，也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最难克服的一件事情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如何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学会自己调节情绪呢？那这本书就教会了我们如何学会排解愤怒。同学们，小朋友们，请想一想，如果你生气了，你会怎样做呢？请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一下，找到解决的方法吧。别忘了告诉给 Jason 老师听啊。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was lying in my bed when outside my